会说话。 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那么前段时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上华唱片在1998年推出的亚洲创作人原音大碟，这是一张 demo 合集，收录了当时12位知名制作人的 demo 作品。就在这张专辑发行一年之后，上华唱片又推出了原音大碟系列的第二张作品，就是亚洲创作人原音大碟二。这张合集呢，还有一个副标题叫做欲望之翼，这个名字呢，强调的是一股对音乐的渴望。所以说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就来跟各位一起分享上华唱片在1999年推出的亚洲创作人原音大碟二欲望之翼。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在专辑中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潘协庆演唱的《飞》，这首歌的原唱呢是王菲，原本收在专辑《畅游》当中，歌曲的词和曲都由潘协庆一人包揽。他曾表示，这首歌是为了纪念一位意外身亡的朋友而写的。不过呢，当时并不清楚潘协庆的这位朋友是谁，有了网络之后才渐渐了解到，这首《飞》所要纪念的朋友正是张雨生。而且呢，这首歌原本是为张惠妹量身打造的，后来成为了王菲演唱，不过也算是成就了一首经典。前面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这首由潘协庆自己演唱的《飞》。 屋顶上的小鸟是不是你，天上飞的白云一定是你，因为我知道你喜欢，你向往自由，因为我知道你不舍离开我。看日落的夕阳，就想到你，有没有看见我的努力？别担心我会照顾自己，别担心我会永永远远地想着你，别为我担心，为我担心，放心地飞吧。为我担心，放心地飞吧。屋顶上的小鸟是不是你，天上飞知道你喜欢，你向往自由，因为我知道你不舍离开我，看日落的夕阳就想到你，想到你，有没有 信我会永远想着你，别为我担心，为我担心，放心的飞吧，别为我担心，为我担心，放心的飞吧，别担心我会永恒的照顾自己，别担心我会 来自潘协庆的演唱。 收到我思念的心。 飞来自潘协庆的演唱。在合集当中的第二首歌曲叫做《那又如何》，演唱这首歌的人呢是李世先，他也是这首歌的曲作者。歌曲原本被收在歌手刘嘉亮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你到底爱谁》中，这首歌算是专辑当中比较特殊的一首，因为专辑当中大部分歌曲的歌词都是刘嘉亮自己填写，唯独这首是个例外。不过这也导致专辑在宣传的时候并没有受到太多的重视。一起来分享曲作者李世先演唱的《那又如何》。 我无法呼吸，我忘了自己，像是没有灵魂的躯体。我开始怀疑，勉强去爱你，终于让自己坠落谷底。出了什么错？爱让人忧愁，谁能回答到底值得？沉默在 那又如何来自李世先的演唱。在1999年，歌手陈洁仪发行了加入上华唱片后的第一张专辑《炫耀》。当时上华唱片非常重视这张唱片，不仅邀请到袁惟仁、刘天健、黄怡、丁晓文、徐德昌共同担任制作人，还请到了陈小娟、熊天平、深白色、许常德、陈建宁、谢明佑、潘协庆、林秋离等人负责创作。那么这个阵容呢，大部分人都有作品被收进了《欲望之翼》这张合集之中。其中《炫耀》这张专辑的第二首主打歌曲，由熊天平作曲的《我真的爱错》就在其中。无论是熊天平的版本还是陈洁仪的原版，歌曲的编曲都是非常简单，就是用吉他营造出民谣的风格。但其实呢，这种简单的编曲反而更能体现出演唱者的情感把控。一起来分享熊天平版本的《我真的爱错》。 哎呀，我说什么，希望我说什么，你到底在等什么？当爱情走到分岔路的时候，你说谁不寂寞？别问我要什么，希望得到什么，你还能给我什么？明明看见你满窄街都亲热，你却说只是朋友。既然你曾经拥有不想要留，我又何苦为你守着从未出生的门锁？忘了我想的心爱的你，才能真正走出你从未实现过的梦。结局会是什么，未来应该如何，我到底在怕什么？孤独身影被月光照得空洞，这时候我只想走。守着从未出生的门锁，忘了我想的心爱的你，才能真正走出你从未实现过的梦。我真的爱错，结局会是什么，未来应该如何，我到底在怕什么？孤独声音被月光照得空洞，这时候我只想走。 既然你曾经拥有不想要留， 我又何苦你守着从未出生的门锁， 忘了我想的心爱的你， 才能真正走出你从未实现过的梦。我真的爱错，我真的爱错，我真的真的爱错。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北新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一起来跟各位分享的是上华唱片在1999年推出的亚洲创作人原音大碟二《欲望之翼》。提到歌坛上的组合，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想到羽泉、水木年华这样的歌唱组合，但其实呢，歌坛之上还有很多创作人组合，比如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深白色。1996年的时候，陈华和他另外两个朋友组成了这个幕后团体，最初成立的目的呢是希望集三人之力制作唱片，可惜的是在成立之后一直没有机会可以做到词曲制作编曲都由深白色三个人一手包办，反倒因为都用同一个笔名造成了分不清作者是谁的困扰。最后在一直没有实际的合作的状况之下，三个人的工作范围又慢慢的回到各自的生活圈里，而在2000年之后几乎已经是完全各不相干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深白色为陈慧琳创作的歌曲，名字叫做《三秒钟》。 曾经我可以对你完全信赖，现在你任性 三秒钟，来自深白色的演唱。欲望之翼这张合集之中收录了一首常常出现在婚礼现场的歌曲，就是你最珍贵。这首歌的原唱是张学友和高慧君，最初收在1998年张学友的专辑不后悔当中。这首歌的曲作者叫做林伟文，也是 demo 版本的演唱者之一。他是一个高学历的音乐人，毕业于辅仁大学心理学专业，在大学时期就以不俗的实力在歌唱比赛当中获得了好成绩，后来得到机会跟着知名制作人杨明煌学习制作唱片。但是呢，杨明煌老师在1995年却因为一场车祸意外离世，让林伟文开始重新思考音乐的道路该如何继续走下去。好吧，在上半段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高慧君和林伟文共同演唱的《你最珍贵》。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在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 这个世界，约在这个地点， 记得带着玫瑰，打上领带，系上思念。 动情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 太多的爱。啊，对。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持续冷空气的影响，今天本市天气晴朗，空气清新，仍然有三到四级的偏北风，比较适宜假日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 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4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 好歌会说话。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播出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咱们的经典唱片秀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上华唱片在1999年推出的亚洲创作人原声大碟二《欲望之翼》。今天我们在下半段当中分享的第一首歌是新加坡音乐人黎费辉演唱的《风一样的男子》。这首歌的原唱是陈晓东，歌曲收在1999年的同名专辑《风一样的男子》中。黎费辉是这首歌的曲作者，但实际上他本人对这首歌并不是很满意，或者说他对那个时期写出来的所有作品都不太满意。在专辑《欲望之翼》的歌词本中，黎费辉写道：我最糟糕的就是在中国台湾的三年，好可怕，写的东西都很难听，你会觉得这歌真是垃圾，而且不止一次，很多次都写出同样的东西。一起来分享由黎费辉自己演唱的《风一样的男子》。 爱你很好，真的很好，你知道什么是我想要，当被你拥抱，我甚至想不出有什么是我所缺少。早餐做好，衬衫烫好，让我看来是你的骄傲。你从不吵闹，但是这安静的生活是我想逃，想看远一些，想走远一点，我不甘心就这样让一切静下来，假装这是所谓的永远。我是将风溶解在雪中的男子，也许我是天生习惯自私，你用温柔和真挚面对我在爱里放肆的样子，也许我是将风溶解在雪中的男子，我是天生崇拜追逐，当你将一缕装得若无其事，请原谅我像风一样的男子。 谓的永远。也许我是将风溶解在雪中的男子，也许我是天生习惯自私。你用温柔和真挚面对我在爱里放肆的样子。我是将风溶解在雪中的男子，也许我是天生从白追逐。当你将一缕装得若无其事，请原谅我像风一样的男子。请原谅像风一样的男子。 风一样的男子来自黎费辉的演唱。可能很多人想象不到，现在的年轻人最喜欢网购的物品已经不再是电子产品，而是防止脱发的药物和保健品。随着工作压力逐渐增大，睡眠时间慢慢减少，脱发已经成为了很多年轻人面对的第一大难题。但其实早在20年前，在歌坛奋斗的年轻人就已经开始探索脱发的原因了。在《欲望之翼》这张合集当中收录了一首李子恒演唱的《半醉半清醒》。李子恒是这首歌的作曲，并且参与了歌词的创作。对于这首歌的创作心得，李子恒自己表示，长期创作是一种很大的消耗。我经常觉得我要写，我要写，就是有那种欲望，这就是我掉头发的原因吧。好吧，一起来分享李子恒版本的《半醉半清醒》。 你讲咱对爱不通想计较，我感情就爱全部留，每一暗总有人有泪无在流，也总有人真心锁条条。人讲这世情就爱看糊涂，一世人不好一直聊，每一暗总有人好也搁在风中飘飘。啊，心底半醉半清醒，自己最明了。定定心事若到嘴口，又搁掺酒吞落。啊，朋友当作阮是无聊，阮拢笑笑不敢哭，真的是无听嫌无够，受伤又过头。这世情就爱看糊涂，一世人不好一直聊，每一暗总有人不敢过情关口，亲像 咱，幸福也搁在风中飘飘。啊，心在半醉半清醒，自己最明了。听听心事那到嘴口，又搁掺酒吞落。啊，朋友当作阮是无聊，阮拢笑笑毋敢哭。情义是无听嫌无够，受伤又过头。啊，心在半醉半清醒，自己最明了。听听心事那到嘴口，又搁掺酒吞落。啊，朋友当作阮是无聊，阮拢笑笑毋敢哭。情义是无听嫌无够，受伤又过头。嫌无够，受伤又过头。 半醉半清醒，来自李子恒。那么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了陈小娟演唱的《不爱我放了我》，他的声音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毕竟呢也算得上是创作人当中唱功比较好的了。在《欲望之翼》这张合集之中也收录了一首陈小娟的歌曲，叫做《干脆》，这是那英1999年发行的专辑《干脆》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歌曲的词曲都是由陈小娟包办，相比于歌手，其实陈小娟更喜欢做创作人。他曾说，当歌手与词曲创作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不用面对人群，只要对自己的音乐负责就好了。如今我只想当一个称职的绿叶。一起来分享陈小娟版本的《干脆》。 用你的泪来陪我的泪，用我的嘴惩罚你所有也许才是完美，已经没有谁还能分辨错与对。用你的灰来沾我的灰，用我的悲可怜你所有的悲，不确定的永远也许才会会是谁让你在我面前变得冷血？干脆就把自己收回，往火里推，一次把心烧成灰，痛到痛没感觉。干脆就让自己憔悴，在哭里醉，才能用哭下的眼去视而不见去面对，不能前只能退，不能进只能远，一切已经面目全非。干脆就把自己收回，心烧成灰，痛到头没感觉。干脆就让自己憔悴，在哭里醉，才能用哭瞎的眼去视而不见去面对。 When the days are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播出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咱们的经典唱片秀要来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是上华唱片在1999年推出的亚洲创作人原音大碟第二部《欲望之翼》。很多人都因为偶像是歌手才走上音乐这条道路的，比如说音乐人方文良，他小的时候的愿望就是有一天要写歌给他崇拜的林慧萍唱，后来他真的就做到了。不过呢，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并不是他写给林慧萍的歌曲，而是他自己作词作曲许哲安演唱的歌曲《上弦月》。这首歌呢，最初发行于1998年，就在两年之后，许哲安现在的妻子郑秀文也翻唱这首歌曲。一起来分享这首歌的创作人方文良演唱的 demo 版《上弦月》。 你搭乘的班机一起飞，飞过了环日线到另一边，那里冬天会下雪，你和谁一起过情人节？给你的信邮票没有贴，一封封叠在我抽屉里面。望着窗外的上弦月，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是否已经看见上弦月？看他们满地远，慢慢缺，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愿在心里变成感谢。是否还会记得上弦月？等它慢慢的缺，慢慢圆，圆了有情人赴今生约，缺成我最孤单的想念。窗外的上弦月，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是否已经看见上弦月？看它慢慢地远，慢慢缺，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愿在心里变成感谢。是否还会记得上弦月？等它慢慢地缺，慢慢圆，圆的有情人赴今生约，却成我最孤单的想念。 上弦月来自方文良的演唱。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最后跟大家分享的一首歌曲是《胆小鬼》。歌曲呢，最初是由梁咏琪演唱，算是她的代表作了。不过呢，在《欲望之翼》这张专辑之中，收录的是曲作者李思松演唱的版本。在李思松看来，写歌是一件需要耐力和恒心的事情，要吃得起苦，不能自以为是，这样的音乐道路才能走得长久。节目最后，我们就来一起分享李思松的版本《